消息就摆在了这个公共频道里。如果说这是取胜的关键，那么这种话本该在彻底胜利以后再说，比赛中就向对手透露未免有些儿戏了。但是叶修偏偏就在公共频道里说出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当然包括他的对手孙翔。因为这句话里有一个关键词，经验。一个在分析一名选手实力时频频会被提及，一点新鲜感都没有的词汇，一个在决定胜负时也会屡屡被分析到，总是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词汇。又一次在这场决定冠军归属的巅峰之战中被提及了。经验，经验，经验。年轻人大概都不怎么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总是被指在这上有所欠缺，偏偏这玩意儿还那么难获得，不是像天赋才华那样的东西一样天生就可拥有的。积累，除了积累别无他法。孙翔是第七赛季出道的选手，迄今已通过完整的四个赛季，从第七赛季时他就是当家主力的身份。第九赛季虽然是在挑战赛里度过，但是四年下来，孙翔虽还年轻，但却不会再被套上新人的身份。经验不足，这种词儿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现在的孙翔已经不能再说缺乏经验。不缺乏，但要比经验丰富的程度，孙翔比起出道十年的叶修来说，当然远远不够看。不过经验固然重要，甚至会成决定性的因素，但也不是唯一因素。孙翔的经验比起叶修他们这些老资格的选手虽然还不够丰富，但是他的经验却已经足够应付职业比赛，他已经不会在比赛中犯经验不足的错误。可是现在叶修为他指出的恰恰是经验，而且是很细的一个经验。这样状态的一叶知秋，你有足够的经验去驾驭吗？消息就摆在那儿，孙翔根本没来得及回复。叶修发了消息后就立即再让君莫笑抢攻，孙翔的一叶知秋招招被动，连续退让， NPC 的攻击让他更加手忙脚乱，其中有不少 NPC 攻击甚至本是向君莫笑招呼来的，结果在叶修的刻意引导下最后也攻向了孙翔。这种混乱的局面叶修能比孙翔应付的好一些，这一点大家并不会太意外。从一开始所有职业选手都认为星星派叶修首发就是最好的选择，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认定了叶修的经验是应对这种混乱的最佳武器。可是将一叶知秋状态彻底点燃的孙翔让他们一度改变了这种看法，在如此强大的一叶知秋面前， NPC 的干扰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大家丝毫都不怀疑孙翔有单枪匹马就将这些 NPC 全部清场的能力。所以当叶修最终操作君莫笑还击时，大家都觉得并不明智，因为叶修只是能很好的应对这种混乱，而孙翔在他们眼中已经是无视这种混乱。但是结果叶修这一介入后，处于巅峰状态的一叶知秋赫然就有了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从那记强龙压后被君莫笑连续两斩开始，孙翔的节奏就彻底乱了。而叶修敢把孙翔面临的问题就这样公然写成消息放出，就是因为孙翔所面临的问题即使他意识到察觉到，但也没办法立即处理好。无属性的炫文状态再加八戒斗者意志，确实这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在职业赛场上出现过的战斗法师满状态，团队赛场上没有，单挑赛场上就更无可能。这样满状态下操作战斗法师，孙翔有没有过相应的练习，其他战队的选手并不清楚，但就从一般训练思路上来看，不大可能有太多的练习，因为这种状态达到实在太难，就算有选手有志于实现，但也应该知道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费尽心思专门练习这么一种很难实现的状况，这绝不该是一个职业选手该有的训练思路。一支战队的训练表也不会允许选手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练习这种虚无缥缈的状况上。再退一步讲，就算孙翔私自加练过这种状况，但是拿到职业赛场上来毕竟还是第一次。而这一次他所要面对的对手就是叶修，在战斗法师上经营不下十年，驾驭一叶知秋这个角色也不下十年的叶修，哪怕是之后他不再使用战斗法师，不再操作一叶知秋，但只是这不下十年的经验，叶修对于这种状态下的战斗法师，这种状况下的一叶知秋的把握就不会比孙翔逊色，比他更强都是顺理成章的。连突刺、膝撞、地裂波动剑、落花掌，接连四个技能，千机伞四种形态变换着，再次抢中一叶知秋露出的空档，最终以一个战斗法师的落花掌将一叶知秋轰开。 再说你还有一个硬伤，大家都有些忽略了， 叶修还在频道里说着， 你是战斗法师的转型选手，这点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吧。 转型，没错，孙翔确实有过转型。最早在岳云出道拿下最佳新人时的孙翔，他的角色职业可不是战斗法师，狂剑士，那才是孙翔出道时所用，帮助他摧毁新秀墙，最终夺下最佳新人的职业。但是最终为了追求最顶尖的神级角色，孙翔毅然放弃了原本擅长的职业，改练了战斗法师。虽然从一上手就表现出了不俗的功底，以至于让人们都没有在他的转职问题上停留太长时间，但是现在时隔两年半却被叶修旧事重提，更被指为硬伤。孙翔的转型在所有人眼中都是极成功的，大家甚至都忘了他有过转职经历，甚至都忘了出道时的他本是个狂剑士，这可以说是转型成功最好的证明。但是现在在叶修眼中，这竟然是硬伤，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包括联盟最最最顶尖的神级选手们。如果说叶修这话不是故弄玄虚的话，那只能说叶修在战斗法师上的造诣真的超出他们太多，远远不是他们所能体会到的。最强状态的一叶知秋在叶修眼中只是一个驾驭不了的一叶知秋，一个有硬伤的一叶知秋吗？这是他们完全领略不到的高端。 这打击也太大了吧， 职业选手们议论着。这些话叶修本也不必说出来的，但此时摆在公共频道里，那简直就是精神攻击啊。